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1集，不像个会生孩子的。早饭后回到衙门，画影图形基本已经完成了。包大人不知道是自己亲手画的还是找了好的画师，总之根据赵普及白玉堂的描述，画出来的人像还挺像那么回事。赵普拿着苏图禄的画像看了看，白玉堂也拿着杨采生的画像看了看。 挺像，就是眼神要再凶一点。 还行，就是眼神好像没那么凶。 这画的其实是同一个人不同的发型打扮，你俩这么一说，好似一个凶悍一个温和呀。 白玉堂和赵普一起看画像，毕竟都是推测，不知道准不准确。公孙按照要求又改了改画像，改好之后放在一起一看吧。白玉堂和赵普都觉得和印象中认识的那个人很相似，但是这两张画像怎么看都不是一个人。展昭抱着小四子在后头看热闹，等都画完了，小四子拿着一张画像左看右看，冒出一句话： 这个人我见过。 众人都一愣，都凑过去，发现小四子说的是苏图禄的画像。由于小四子和众人的视野是不同的，所以的确可以看到大家都不注意的人。他通常跟着众人走的时候是看半当中，被抱着的时候有时看上方，前后左右四面八方，视野比大家宽阔很多。苏图禄也算是特征明显，小四子如果见过又记得他，这一点都不奇怪。 你在哪儿见过？ 小四子歪个脑袋想了半晌。 好像是叫什么花楼的。 什么花楼？ 包拯叫了个老捕快过来。捕快一听， 什么花楼？万花楼吗？ 是不是个万字啊？ 万花楼。 众人一起扬起脸，典型的名字啊，一听名字就知道是干嘛的了。 是窑子。 刀斧镇唯一一家。 说话间众人都一起看小四子，心说小四子怎么会在万花楼看到苏图禄，难道是……想到这里又一起惊讶地看公孙，公孙一惊见众人望着自己神情复杂，急眼了： 我可没去过啊。 去过就去过嘛，男人嘛又没什么关系。 赵普话没说完就被公孙狠狠踩了几脚，然后追着一通打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唯一一个揍了赵普的人竟然是公孙。赵普也没法还手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到要还手，或者还有还手这回事儿，边躲还边逗公孙。 哎，对了，你娃娃的娘是什么样子？我看看这品味怎么样的。哎呀， 你给我站住！赵普，小兔崽子！哎， 你干嘛呀？这里面有没有毒啊什么的？ 有啊，毒死你！ 公孙打的手都疼了，就拿出针扎了赵普一下。公孙抬脚要踹他，没踹着，被身后小四子拽住了衣领子。 爹爹不好这样。 公孙被小四子拽住之后，倒是冷静了一些。众人这才发现，原来公孙脾气还挺暴躁，很容易失控。不过小四子倒是每次都能拦住他。赵普拽着欧阳少征当人肉盾牌，以免公孙一会儿不开心了扔飞针什么的。 小四子，你在万花楼哪里看到这个人的？ 他在二楼的窗户口，昨天我和爹爹从楼前走过，我扬起脸正好看到那个人，好像也在看我们，不过看到我就转身进去了，样子怪怪的，我才多看了一眼。 是不是万花楼啊？是万字吗？万字我认识的，好像不是那么写的。 小四子捏着手指头边歪着脑袋，可此时已经没人再去研究小四子的疑惑表情了，都凑到一起觉得苏屠露如果躲在万花楼里的确是很好的选择，那么谁去找他呢？不能就这么带捕快去抓人，打草惊蛇就不好了，只能假装嫖客进窑子暗访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一起望庞太师，毕竟他应该是最不正经的那一个。庞太师气得鼻子都歪了， 要死了你们，老夫都多大年纪了，说出去叫人笑话，老夫要求是很高的。 哼，这话我可得给你裱起来。 庞吉闻言直瞪包拯， 我去。 欧阳少征举手，看他兴致勃勃的，赵普无奈地扶着额头。 哎，再加几个人吧，我一个人逛窑子多不像话，是不是？ 我去。 你才几岁，去个屁。 子颖开开心心地说完，被哲颖一拽他衣领子，让子颖相当不满。这时候小四子也举手， 我也去。 话没说完，公孙就开始抽他屁股了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最后看赵普、展昭和白玉堂。 我倒是认识苏屠露，一起去呗。 于是确定了欧阳少征和赵普。包拯又看展昭，展昭举手，不过他说的可不是我去，而是指着白玉堂。 他去，为什么我去？ 展昭眨眨眼，脸上的神情用语言描述一下，应该叫做唯恐天下不乱，开口回答的理直气壮。 吸引注意？ 什么意思？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嗯，就你们仨了。 你怎么不去啊？ 这个嘛，人够了。 不够，四个人去刚刚好，就这么定了。 众人再看展昭，脸上的神情用语言描述一下，应该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搔头自言自语。 失算呀。 失算什么？ 这个家伙什么时候凑过来？ 没啊。也不在乎。 哎，你去哪儿啊？ 窑子呀，不敢去。 展昭眯着眼睛看他，白玉堂有些好笑地跟他对视了片刻，最后开口。 白天窑子不开门。 那我去帮着贴画像。 展大侠好尴尬，摸了摸鼻子，然后一溜小跑出去了。包拯摸着胡须嘿嘿笑，摇着头看向白玉堂。 展昭性格还是比较腼腆的，本府让他巡街的时候啊，去过开封府几处烟花之地，据说很狼狈啊。 白玉堂微一挑眉，似乎很感兴趣。 怎么个狼狈法？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可是十分有趣。 包拯神秘一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然后坏笑着走了。一旁小四子搂着公孙的脖子扁个嘴。 爹爹，舅舅他们要去干什么有趣的事情啊？我们不去吗？ 公孙尴尬，犹豫要怎么跟他说呢？谁知道赵普伸手把小四子提过去抱着。 小四子，要不然我带你去开开眼。 好啊。 小四子想都没想就拍手，公孙狠狠踹了赵普一脚，把儿子抢回来，抱进屋子里去了。赵普搓着被踹疼的小腿就嘀咕， 这书生什么毛病啊，自己年纪轻轻就生娃了，还不让娃娃去开开眼界。 小四子不是公孙亲生的。 众人都一愣，才想起白玉堂和公孙是旧相识，于是就问了一句， 怎么讲？ 我具体不是很清楚，不过小四子是公孙先生捡回来的，貌似捡到他的时候还是婴孩。 哦， 也对啊， 这书生平时一本正经很木讷的样子，也不像是会生孩子的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